马嘉伯上第十六章。若望由格泽尔上来，将耕德巴所做的事报告给父亲席孟，席孟就叫来自己的两个大儿子犹大和若望，向他们说，我与我的兄弟和我父的全家，从幼年一直到今天，攻打了以色列的仇人，事在我们手里很是顺利，因此我们屡次拯救了以色列。现在我老了，因上天的仁慈，你们正在壮年，你们要代替我和我的兄弟出去为我们的民族作战。愿上天的祝佑常与你们同在。席孟从国中选出两万步兵和骑兵，便向耕德巴进军，当晚在摩丁过宿。清早起来进军平原时，看有一大队步兵和骑兵与他们相遇，双方之间只隔着一条小河。若望与部队遂面对敌人扎营，他见部队不敢过河，就自己先过去，众人见他如此，也随着他过去。他把部队分开，将骑兵分布在步兵中间，因为敌人的骑兵非常多，号角一响，一起进攻。耕德巴和他的军队败退，伤亡甚重，剩下的便逃到堡垒里。那时若望因哥哥犹大受了伤，就去追赶他们，一直追到耕德巴修建的克德隆，还有些敌人逃到阿佐托田野间的碉楼里去。若望放火将他烧了，敌军大约死了2000人。然后若望平安回到犹太。阿布波的儿子普托勒米受任为耶里哥平原的总督，他金银很多，因为他是大司祭的女婿。这人心高气傲，想做全国之主，企图用诡计陷害席孟和他的儿子们，将他们除掉。那时席孟正出巡全国各城，料理各城的事务。177年11月，即舍巴特月，席孟与他的儿子马塔提亚和犹大下去到了耶里哥。阿布波的儿子便用诡计将他们接到自己建造而名叫多克的小堡垒里，给他们大摆盛筵，并在那里埋伏下一些人。当席孟和他的儿子们都喝醉时，普托勒米同部下起来，拿着武器进了餐厅，冲向席孟，就将他与他的两个儿子以及他的几个侍从都杀了。他做这严重背信负义的事，实在是以恶报善。于是普托勒米写信将这事呈报给国王，以便给他派兵前来助战，好将他们的国土和诚意交给国王。他另派人到格泽尔去杀害若望，又给千夫长去信，叫他们来归顺自己，也送给他们金银和礼物，又派人去占领耶路撒冷和圣殿山。但是早已有人先到了格泽尔，把他父亲和兄弟被杀的消息报告给若望，而且还说他还派人来杀害你。若望听后大惊，便捉住来杀害他的人，将他们杀了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们图谋杀害他。若望其余的言行、战功、所行的英勇事迹、修筑的城垣，以及他的所作所为，都记载在他承继他父亲为大司祭后任大司祭的年鉴上。